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豪辉花园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辉花园的慢线，以及是关门口街北行近青山公路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德士古道行人桥底去石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7: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年初佢已经出道10年 ，Amy 呢一位嘅日本女歌手出埋精选集添，里面见证住佢主唱《鬼灭之刃》主题歌曲，带领潮流之外，同时跳入虚拟游戏世界，担当音乐主唱者嘅角色。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my Wavy Flow。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Amy Wavy Flow。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2号啊，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 喂，嚟讲声先，乜嘢啊？中秋节快乐啊！ 而家先补翻系嘛？而家补翻， 而家补翻， 而家中秋节亦日补假喎、 啊， 去到 咁冇、啊、办法啦。咁中秋节啱啱 weekend 啊嘛， 系整一个讲唔到嘛， 翻咯系咪先？ 系啊，中秋节快乐啊吓、 啊！今日大家公众假期系嘛，咁啊嗰个 mood 仲喺度嘅， 所以今日我哋音乐桑拿正正嘅，整啲超超地嘅继续。 咁有边人唔正啊？音乐桑拿， 次次都正。 系 上个星期我哋讲咗 Afro Beat， 系、 今个星期我哋就决定讲 Afro House。 哇，系好烦啊！又 Afro Beat， 又 Afro Beats， 又 Afro House， 好多噶，仲有啲咩 Afro Techno 啊？好似仲有 系去到个 Afro Tech， 即系其实基本上呢啲字眼咧，佢本身已经代表咗个意思，即系 Afro 你嚟自非洲嘅嘢咧，咁跟住佢将佢摆落去唔同音乐嘅结构度，譬如你 House 咪 Afro House， 包括 Techno 咪 Afro Tech 咯， 即系再细分唔同嘅类型咁样啦。 你摆落 Trap 咪 Afro Trap 咯，即系其实系嗰个概念系咁样左砌右砌啫嘛。 OK， 咁所以就上个礼拜既然讲起，就觉得开咗嗰条路，不如继续讲啦。虽然 Afro House 嘅真系比较出现就后期少少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 Afro House 我不嬲有听开，所以我一路都好想喺电台可以玩啲非洲嘢咧，系好正嘅。咁终于啊，都可以讲到。 我直头听翻上星期嗰、那个音乐桑拿咧，好似听紧嗰啲咧。好似入咗嗰啲 high end 嘅买时装嗰啲铺头啊嘛，都系播呢啲嘅啫嘛， 好有 feel 嘛，因为 系啊， 同埋我哋有一个忠实听众都话，上个礼拜嗰一集好正啊， 边个啊？ 周摄 哦 ，OK， 好sorry 有啲失望，唔好意思， 突然之间谂到边个系忠实听众，我周摄，咁所以一阵间六点钟音乐桑拿，将会同大家讲下呢个 Afro House 嘅呢个音乐类型嘅， 咁呢个假期点啊？ 呢个假期啊，忙碌中咧，忙里偷闲啊， 吓。 就梗系揾嘢睇啦， 有 我其实睇一两用，通常只系睇动画嘅啫嘛，成日都讲噶啦，一系就漫画。但系咧，啱啱呢个 weekend 我就睇咗呢一个日剧， 日剧好少听你讲日剧、 啊。日剧我不嬲都好嘅，咁但系因为你知道日剧嘅时长都45分钟啊，其实我自己容许到自己休息睇嘅嘢都系20分钟左右。 Okay. 其实而家再短啲，因为食饭时间短咗，因为食少咗嘢， 食快咗系嘛， 食少咗嘢，所以系食快咗嘅。 咁你 分鐘一餐 睇五分鐘嗰啲短劇 泡面番咯嗰啲 ，OK OK， 有冇睇嗰啲泡面番？ 有啊有啊，五分鐘一集嗰啲啊嘛。 咁但係我最近就係 VN 睇咗嗰套日劇咧，就20零分鐘嘅，佢應該係日本嗰啲深夜劇集。 哦， 咁係嗰啲好， 喂，等陣先，係講得噶嘛？日本嗰啲深夜劇集都 係咩？ 我唔知啊。 係點啊？ 我 好深夜咯，係嘛？ 好好係咯， 深夜食堂咯，咁係嘛？ 係。我以為深夜先講得 啊！哦，深夜嗰啲節目啊，嗰啲係嗰啲未必係劇集咁簡單啦。 OK， 咁佢係20分鐘一集嘅啫，其實係舒舒服服咁樣。咁佢係講套嘢叫做《量產型離子》，後面有 量產型離子 係啦， 離子係離子個子個離子啊， 個寫法離佢唔 哦人名 人名嚟嘅，離子係人名嚟嘅、 哦哦哦，人名嚟嘅 喺裏邊個角色嘅名，佢個演員好似係乃木坂定係咩木坂定係咁啊，定係鐵板。 奶木板， 因住啲奶木板 fans， 一阵间嚟，哎，我都唔知啊。 讲笑，放假讲下笑 啫。咁就系佢诶，唔知前成员定而家啦，冇戏睇。咁但系几靓嘅 ，OK。咁所以睇第一下知道佢女主角 ，OK， 呢套可以继续睇咁啦。咁， 哦， 佢，okay，叫做量产型离子，因为个角色叫离子啦。咁但系量产型嘅意思就系因为佢哋喺嗰边有个 turbo， 唔知系几耐之前开始有噶啦，就叫量产型。 量产型唔系就系讲紧嗰啲唔系讲高达咩？即系嗰啲渣古咪量产型咯，即系嗰啲吉姆咪系量产型咯。 系啊，我哋一般就系讲生产线上面嘅量产型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佢呢度会用到量产型，用啲人，即系嗰啲翻工一族嗰啲。 哦，即系个个都好似倒模出嚟咁样。 系啦， 即系冇乜灵魂话你翻工，即系好似我咁啊嘛，系嘛，坐喺个 office 嗰度突突突。 你咪就 系 嗰啲咯， 咁样。 你就系嗰啲人咯。 我就系量产型嘅人啦。 系啊，咁佢就讲紧有一个族群嘅人，而家要有个咁嘅名啦。 Okay。 我唔知兴起咗几耐。 我真系而家先知，原来而家系可以用嚟形容人啦。 因为我知道呢套嘢系讲关于砌模型嘅，咁， okay。 所以见到个剧名叫做量产型，咪好合理。好似你咁讲，量产型唔系生产啲一盒盒嘅模型俾人翻屋企砌，咪就系量产型咯。咁，原来佢将呢个意思摆埋落个人度啦。咁，anyway， 佢每一集就系讲紧嗰个女主角点样遇到模型呢件事，然之后会因为唔同嘅原因去砌模型。系啦，就是一个咁样嘅故事。 砌模型都要有唔同嘅原因。 哦，系啊，系因为咁，因为你谂下，佢每一次去，佢都要有一件事触发到佢入去咁样样。 O K。 咁而佢每一次都会 pick 模型呢个界别一啲唔同类型嘅嘢去砌嘅。 系 即系最初最简单就可能其实都唔简单，开始就砌跑车。 哦。 跟住会砌 Eva 嘅机械人。 哦。 跟住最吸引到我，除咗 Eva 就系砌四驱车。 吓，冇砌过高达噶？ 高达有砌， 哦，吓死！ 但系佢好似系砌BB 高达， 哦， 即系佢未砌， 唔系嗰啲 RG 啊 MG 大大只嗰啲。 我估，因为我未睇晒，我睇佢十集，我睇到第七、第八， okay， 我估 佢后边应该都有。 佢摆最尾可能连埋整场景嘅， 哦， 因为佢叫做一步一步咁样样， 越玩越吊住， 系啊，同埋俾你了解砌模型嘅世界咁啦。咁跟住一路睇嘅时候，咁我就啊。屋企真系有几盒模型，其实我都未砌。跟住见到剧里边有一个模型店嘅老板啦，那个老板咧个演员可能你会觉得好熟口面， 系 佢就系木村拓哉当年做 Heroes 嗰间酒吧个老板。你有冇睇啊？ 边个会记得？ 好出名嘅，那个酒吧老板 系咩？ 好出名噶，系因为佢喺里边就木口木面，然之后永远你问佢啲咩，佢就话啊你。即系有啊咁解，佢系同木村诶嗰阵时木村喺 Heroes 好中意睇嗰啲电视广告买嗰啲广告产品噶嘛， 系 然之后嗰个老板又会静鸡鸡买，跟住总之要问老板啲咩，佢都有求必应。嗰时好红啊呢个， 可能我睇到个样我就会记得。 系啊 ，OK， 嗰个演员我唔记得咩名，但系就系佢嚟嘅，好红嘅嗰阵时。咁所以佢今次都饰演一个模型店老板，咁佢系一个好热血嘅模型 fans 咁，咁所以佢会以佢嘅角度讲解模型个文化，即系譬如技术上点样做啊。 系啊， 或者会讲一啲好中意病嗰啲咩模型，系自由嘅咁样。咩叫模型系自由？唔系自由高达咁嘅自由啊！ 好模棱两可啊！ 佢嘅自由嘅意思系你跟说明书砌完之后，其实你应该帮佢上色，同埋你帮佢改装成为你中意嘅，而模型嘅世界就系咁样，所以叫自由咯。 咁你如果咁讲，四驱车都系啦， 系啊所以 ，LEGO 咁样都系啦。 其实系噶，其实应该系噶，即系佢个概念系咁样，唔系跟说明书砌完就算啦咁。 OK 好。 咁然后佢话模型买翻嚟唔系摆，系攞嚟砌，就系佢呢一句令我回想起一路睇嘅时候，望住窗台嗰几盒模型。我可买咗几年 都冇喐过。喂，我好认同呢句说话，我好嗱，即系可能呢一句得罪好多朋友，但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啲人买完啲模型翻屋企系攞嚟摆而唔系攞嚟砌。 你得罪咗人咯，得罪咗我啦。 你就冇乜所谓啦，其他嘢都得罪你噶啦。咁但系即系有好多人系的，而且确佢哋真系会系买一盒翻屋企，净系摆喺度，佢系连个封都唔开嘅，甚至乎有啲系买一盒系爱嚟砌，一盒攞嚟摆咯。我完全唔能够理解呢一个行为嘅，咁但系唔紧要啦，有钱就是任性啦，你中意点玩都得嘅。正所谓模型是自由的，你中意攞嚟摆都冇所谓嘅。 同埋盒靓咁，可能佢觉得，但系你又唔砌里边呢啲，因为其实个盒靓咧，你砌完之后你个盒都喺摆度噶嘛，都可以 keep 住个盒好靓。 可能佢觉得即系嗰啲叫咩啊，保值咯，即系可能好似一个 好劲嘅收藏咁样，咁可能若干年后个仔大嘅时候攞翻出嚟睇出，原来好贵嘅咁样咯。 我如果类似嘅状况唔系模型，就系嗰啲积木啊，即系 L 字头嗰个啦。 系系系， 嗰阵时有买过一盒噶，买咗一个唔知警察局咁样 啊， 咩城市系列咁，跟住后屘我一路冇砌到，之后隔咗几年佢又摆咗喺度冇开过啦，又牙钉啦，又唔想拆上，因为你砌完唔知摆喺边啊。 嗯， 跟住我就放翻出去啦，冇事平手。 但我发现咧，我而家唔会再中呢啲计噶啦，即系因为我经历过呢个暴龙机嘅事件之后咧，我已经开始唔相信买嚟储低，然后储到佢好靓，可以第时卖翻出去。 暴龙机系咩啊？即系旧底嗰啲。 暴龙机而家佢25周年出嗰啲翻新版啊，即系嗰啲叫做重制版定复刻版咁样嘅东西。咁我係唔會再相信呢一回事嘅，我覺得而家佢哋好識玩嘅，佢哋一定會若干年後就會出啲復刻版，所以我一定買咗翻嚟，我一定會砌模型，一定係要攞嚟砌嘅，除非屋企唔夠位擺，咁你就唔好買啦。我sorry， 我真係得罪咗好多人，我心 諗。中咗我，因為我買完翻嚟之後冇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砌完之後我擺邊呢？雖然其實嗰隻模型嘅 size 同你擺個盒嘅位置嗰個佔嘅空間唔係差好遠啊，甚至乎可能砌完出嚟擺咧係冇咁壓定添嘅，因為我有三盒定兩盒， 嗯， 色球大戰系列嘅，因為我唔想上色，所以我買咗黑武士同白冰。 哇，叻唔叻仔？好叻啊！喂，這個我要贊同嘅，係嘅、尤其我以前都好鍾意買高達模型砌嘅，咁跟住然後呢去到一個咩時候開始停手呢，就係、是、第一屋企真係個櫃已經擺滿咗，唔捨得抌啦，咁然後又擺唔落身㗎啦。其二係我發現買完返嚟砌完呢，我冇心機油啊，我冇心機油呢，跟住我覺得擺出嚟嗰啲唔係好靚，因為就咁黐貼紙喺度， 係呀係呀， 咁我覺得有啲唉好似嘥咗咁喎，咁所以我就決定唉算啦，都係唔好再糟蹋呢啲模型啦，我唔再買啦。 但你有冇曾經呢，即係一般最新手好似我呢啲呢，就係仲要係冇嗰啲钳夹嗰嚿嘢出嚟，即系佢咪你拆开一嚿嚿啦，咁平时咪用手扭佢出嚟，咁但系我嗰日睇嗰套剧嘅时候，见人哋一个叫做好专业啦嘅做法，就佢面前咧有几个兜，然后咧就每嚿用个钳咧夹晒所有配件出嚟， 跟住 分翻类放晒喺嗰啲兜度，然后先砌。 嗱，我就未玩到佢咁專業嘅，咁睇嚟我真係要睇一睇呢套劇嗰個玩法。嗱，我都會係習慣性因為佢咪會分開啲手手腳腳啊，即係我當以高達為例啦，我會一次個跟住個說明書，我砌緊隻手嘅時候，我會揾個鉗一次個剪好曬隻手要用嘅零件，然後磨走曬佢嗰啲水口位，跟住然後我就會將佢分開咗之後，就會逐 part 咁樣砌咯。 哇！你會磨埋已經差好遠。原来我完呢个步骤 一定要磨噶，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真系有上过砌模型堂， 你系咩？你又 砌模型都要上堂？ 我都有啊！啱啱我讲，你讲先，你讲先。 跟住然后咧，咁嗰阵时细个唔识噶嘛，冇呢样嘢噶嘛，咁就觉得唔使磨啦，求其砌完就算啦。咁然后当然就系砌完出嚟，唔磨就好肉酸啦，同埋会好容易散啊，因为佢嗰啲水口位咧，你个零件貼得唔好嘅時候咧，佢好容易會散架噶。咁、 哦、 所以咧，後屘大個上完堂之後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大個啦嚇，嗰陣時都係讀緊小學定初中咁樣啦嚇。跟住然後上完堂之後，哦，原來砌模型係有咁多步驟要做嘅，咁就學識哦，一定要呢啲工序要好認真咁樣去看待咯。 系啊，因为佢喺嗰度剧集里边，你真系会认识咗好多。我原来砌模型唔系真系按住说明书砌就完嘅，好似你咁讲，攞啲咩黑线笔或者点样，你可以画 线啦， 画线啦，跟住你可以攞啲油渗落去佢嗰啲窿窿罅罅，令到佢立体感劲啲啦。或者你可能再买啲喷漆喷即系上色啦，又唔知搵啲嘢磨或者。攞一啲總之顏色嘅嘢啦，捽喺一啲位置，你覺得譬如嗰次砌一隻戰船咁樣樣大和號，跟住就話係一隻唔知咩飽經滄桑嘅船，應該咧係 舊化佢啦， 係啊啲戰船定乜乜嗰啲啦，咁然後就要喺上面啲螺絲位，即模型模仿螺絲嗰啲螺絲位，唔係真螺絲位，你就要踩一啲嘢望落去好似生鏽嘅咁樣，即係你係要啊，同埋佢講模型就是想像，你就要想像眼前呢個模型，除咗自由之外，佢經歷過啲乜嘢，然之後你先再配以一啲頭先嘅所謂裝飾嘅嘢咁咯。 咁就一路睇到，哦，我真係從來冇做過呢啲嘢。 但係我其實都幾欣賞呢份精神嘅，因為好老實講啦，即係喺香港，你係好難有一個咁樣嘅時間抽出嚟咁全神貫注去砌一份模型，咁每個步驟做得好好噶嘛。而我身邊真係的而且確有啲朋友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咧，佢仍然有呢個心機去做呢件事，我覺得真係好犀利。所以每次佢砌完出嚟咧，我都話哇！真係好犀利，我真係冇你呢個心機啊！ 係啊，因為你盡量都用好少時間就搞掂噶啦嘛。即係當聽到人哋話砌一個模型要分開幾次，唔知幾日砌咧，難以置信㗎。 我近期砌模型嘅對上一次應該講緊半年前， 咁好近啫。 我仲要砌模型嗰陣時，為咗貪求想快，我叫埋我老婆一齊嚟砌。 冇咗个乐趣， 即我而家求砌模型系冇咗个乐趣，就系、是、原来我砌模型系为咗求快手砌完咯。但系有啲人系好享受当中慢慢做好每一个细节嗰个嘅步骤噶嘛， 将佢还原到好真实咁样样咯。 系啊，所以我就冇咯，而家唔玩啦。 我而家最新砌都两三年前四驱车咯， 四驱车又系另一样嘢嚟啦，已经。因为我而家唔玩实体噶啦，手 机我见到啊，我见到。因为我当年咧都有上过即系上堂，好似你咁讲，你系难以置信。因为嗰阵时好兴四驱车，身边好多人都有，咁、我就冇嘅，因为亦都屋企人唔会无端端同我入去玩具铺买一盒。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就去咗唔知新界有嗰啲大笪地嘅嘉年华咁啦，咁啊好多摊档，嗰阵时就喺嗰度嗰个气氛使然，就可以同爸爸讲话，哇呢度啲四驱车咧平过喺玩具店嗰啲，咁样跟住就买咗啦。但系嗰啲好明显应该唔系即系两即系嗰个牌子嚟嘅，唔系田宫嗰啲嘅。 系细个嘅时候有好多噶嘛，有啲系星星，有啲系钻石咁样。 佢嗰个完全唔系嘅，佢应该系啲唔知老翻嘢定点。翻屋企砌完，架车喐唔到，好唔开心。咁你错失咗一个得到一架喐得嘅四驱车嘅机会啦。 系啊， 于是乎。暑假有嗰啲暑期班，我见到有一次有一个班、真係发光，四驱车改造班。 哇！ 而四驱车改造班点样能够改造啊？首先你要有架四驱车，而个班系包一架四驱车。 我细个就系为咗呢一样嘢而去参加模型班噶。 所以上咗个班，你同佢讲，上兴趣班有架四驱车，我就得到咗我人生第一架四驱车。 吸引。开心系，我都尝试过，同埋甚至乎咧，有一段时间咧，初中嘅时候咧，学校系有木工堂嘅，咁嗰阵时咧，木工堂咧，有啲衰，同学们唔好学啦吓。我为咗唔想上木工堂上嗰啲嘢咧，跟住我同几个同学夹计，就话我哋要参加模型比赛，咁跟住就买咗啲模型翻嚟学校啦。每次木工堂就喺度砌模型啊，整嗰啲地形，即系我哋系有认真整过 的。认真嘅，你要整地形， 真系整嗰啲花草树木嗰啲地咧、哦，有啲建筑物，咁最后梗系。半桶水啦，仲唔系完成到？ 但你认真玩啊！ 有尝试认真过，跟住又画晒设计图咁样，咁然后就挨过一个学期嘅木工堂，我完全冇上过阿 Sir 本身木工堂教嗰啲嘢。我而家要喺呢度同阿 Sir 讲翻声，唔好意思，真系 当年为一切高达， 冇错， 冇听书 ，sorry。 不过我觉得咁样模型真系自由。 化会更快乐吗？放松变型，打不 废话，初生的种子漆黑中开了花。我淡薄的极简日有夜，我爆发功力扭转成绩，要发奋出力冲至进击。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变异，情爱过万长战役。什么主意？ 尽力最后才微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的算相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确诊个案持续回落，新增7938宗确诊，本地个案占7772宗。医管局情报多11宗死亡个案，涉及十男一女，年龄介乎61至93岁，全部都有长期病患或者癌症。当中10人未完成接种疫苗，其中5人未打第一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597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近日确诊数字有靠稳同回落，未知系咪同假期有关，中心会密切留意假期后嘅情况。水警联合海军喺中秋节前后采取联合反走私行动，检获122吨不同种类冻肉、鳗鱼苗同宠物蛇等，并首次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水路走私子宫颈癌疫苗翻内地。所有货物合共总值大约1900万，拘捕9香港人同7非法入境者。警方表示，联合采取5拘捕行动。其中昨晚在机场以西水域近边界位置发现一艘可疑快艇正以高速驶向内地水域，最终在机场以西南水域被截停。快艇上有3香港男子，船上有61箱包括高级和牛冻肉、鳗鱼鱼苗和子宫颈癌疫苗，价值525万港元，正追查相关走私货物的来源。海关估计，由于鳗鱼无法人工养殖，所以走私分子将鳗鱼苗运回内地养大之后供食用。至于首次发现的子宫颈癌疫苗，过程中没有冷藏，疫苗的质素成疑。有超过70年历史，位于上水古洞的志记界木厂，当局要求要在明日之前迁出。发展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地政总署已经先后2次酌情延期，为公共利益考虑，实在无空间再进一步延迟迁出限期。发展局话会提供金钱补偿，亦都会将需要处理的木料运送到环保署辖下的园林废物回收中心妥善处理，并尽可能循环再造，转废为材。界木厂今日仍然有举行木工课堂。現場仍然存在大量木材和工具，有參與的市民對於界木廠要關閉感到可惜，希望當局可以再延長寬限期。界木廠負責人黃鴻權說，對市民重視界木廠感到高興， 認為在發展過程中，當局要顧及不同行業情況，又希望有時間處理現存大約800至1000噸的木材，並將木材轉化成有價值物品，亦都希望手藝可以傳承。美軍撤走阿富汗之後，留下的一架黑鷹直升機是被塔利班政府用作訓練期間墜毀，三個機組人員死亡，另外有五個人受傷。塔利班防衛部門表示，涉事直升機上星期六在訓練期間出現技術問題，在首都喀布爾的國防大學校園墜毀。美軍去年8月從阿富汗撤走遺下價值幾十億美元的飛機、車輛、武器等裝備，說當中大部分都已經無法使用。阿富汗前政府軍在塔利班恢復全面掌權之前，亦都已經將部分直升機駛往其他中亞國家。塔利班其後設法修理部分飛機，據報這些飛機交由前政府軍的機師駕駛。部分裝備在上個月底塔利班慶祝重新掌權一週年的閱兵儀式上亦都有展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龙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交通繁忙，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翠塘花园。另外在大埔的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三门仔路一段交通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映月湾。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后的永兴街因为重铺路面工程，直至到明日早上6点，永兴街近电器道交界部分行车线都是会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德士古道行人桥底去石围角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今时今日做老师只是识教书不够的， 现在教学其实很 好多嘢做噶嘛。咁我就做翻啲演藝嘅教育嘅嘢啦，課程嘅設計啦，同埋我哋係運作嘅 教人嘅同時，亦要向人學習。 我啲學生要學寫程式喎，咩嚟㗎？叫人知。咁啊，老師都要去受訓。咁我膽粗粗，我都識用電腦嘅，我試下一齊去 train 啦。 Good Morning Class 多功能專師，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拥抱，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 波城，明明我認識你嗰阵，你唔系咁噶，你变咗啦。 斌神，呢、這个世界得一样嘢唔会变嘅咋，就系、是、所有嘢都改变紧嘅呢个本质。 在爱的滋长变做爱人，在爱的滋长变做你手汗，在爱的滋长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始，躺在变位都夜半即刻透明，躺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躺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我醒思醒别醒你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个。 Hello, this is Caitlin. 刚刚听过这首王嘉怡的派台作品，一首充满着变化不断改变的歌，由周耀辉填词的作品叫做自然变态。面对着所有嘢都变紧嘅时候，你可以选择逃避佢，扮睇唔到。当然，你亦都可以学好似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咁，尝试去感受佢，尝试接受佢。 你好，陌生人，看见你又在加班，又再加班。你好，店职员。看见你又在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感觉怪异。渐渐时光流逝，这是昔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摘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幻变出色。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无奈已经改变，这世纪难道要放下挂念？渐渐时光流逝。 少女角度睇世界变嘅一首作品 ，Caitlin 嘅作品叫做 NFT 界 New Funny Trend， 无论人定事都有机会改变中，最紧要系谂翻而家嘅你同以前嘅你有冇变得更加好咧？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深宵监察你，就连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概愉快上算善良。其实过了一段了，我已失去钥匙，重逢何等诡异，无藉口。 线或发展，唯一偷偷想也算自然。我有我想起你，我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随时来回忆之地。错过了才知道，我太过珍惜你，为求能行使一项权利，无人自重新想象回味，找新的去爱，路程会展开，好好的灌溉，或成最深爱，偏偏不会介，就算分开，在角落注视你未来，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弱势，重逢红灯会议，无藉口。 听闻有 special 嘅作品叫做《完全无关的事》，改变唔一定系坏事嚟嘅，佢都改变咗啦，佢都成熟咗，大个咗，佢系 XT 啊。这个世界的灰心啊，那种失意放在这首歌当中。听听这首来自 XT 的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Spaceship 啊。 世界不断改变紧，好似逼紧你成长，逼紧你改变。有时会唔会有啲挂念住，挂念住以前多幻想嘅自己？JW 的派台作品，一首充满着幻想的歌叫 FF， 就人大了，做了很多不同的决定，先有很多幻想，就幻想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会是怎样呢？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节奏，新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属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挑选每个宇宙 earthquake， 吸吸尘，厨师煮闻，闻声以神，跳进结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赌神。角色转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是可否变为清狗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在海为城，南极慢慢不斗，再扭多两扭，想象过的，想象 唱某个我歌曲，陪伴我角色。 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yeah. 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计坏，机费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文件中加入新规定，禁止他们向中国出售可生产14纳米以下先进半导体的设备，除非获得商务部许可。美国商务部上个月亦都向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发信，指示他们停止向中国出口几种人工智能晶片，除非获得当局的许可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之前亦都表示，美方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美国应该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公平对待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车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翠塘花园。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万公屋。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田寮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西景村。之后同大家预告晚间的工程，在黄泥涌峡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由今晚深夜12:45去到凌晨5点，由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通往黄泥涌道的支路系将会封闭，咁车辆到时需要改道行驶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德士古道行人桥底去食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日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咁宴会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8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起在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的聚会，一起同心抗疫。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谈来香港上市安排。你呢？回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桑拿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正唔正啊？呢啲 我已经揈紧个头同揈紧只手啦，喺度。 今日我哋呢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同大家讲嘅音乐类型啦，就叫做 Afro House。 Afro House 嗱，我哋上个星期就讲咗个 Afro Beat 啦。咁啊 ，Afro House 到底同呢个 Afro Beat 系有咩关系？ 都系嚟自非洲咯，特别南非咯。 哦 ，OK， 但系系两种完全唔同嘅音乐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House 本身之前讲过系点样，即、就、系、是、一啲 Four on the Floor， 即系同节踏节同节踏节咁样一个节奏啦。咁然之后佢将呢一种嘅 Beat。嘅一种节奏嘅方法，然后去到非洲呢个地方，你听到嗰啲乐器声，佢未必系完全用我哋一般听嗰啲合成器嗰啲声嚟，佢用紧一啲鼓啊，一啲敲击都系嚟自非洲嘅一啲乐器，咁佢加咗佢哋呢个风味落去，变成咗一个，因为 house 系可以理解一种结构，一种一个基底，即系好似你 jazz 咁，你有好多种嘅 jazz， 咁 house 有好多种，咁当你有好重南非音乐元素嘅呢种音乐，你就会叫做 Afro House 咯，即系你听到而家好明显嗰个 background music 嗰种都系 house beat 嚟嘅，但系佢超啲 soulful 啲咁样样咯。系啦，既然你啱啱问到呢一样嘢，我其实准备咗一啲咧，佢哋好常用嘅乐器声俾你听一下。其实系怎听系唔容易分到嘅，咁但系俾大家 feel 下嗰件事，因为佢哋会有一啲叫敲击嘅乐器啦，主要都系就会几常用到嘅。譬如第一种咧就叫做 clavis 啊。C-L-A-V-E-S， 咁佢係咩嚟嘅呢？其實佢係兩條木條 你当好似你去打边炉嗰啲鲜墨鱼滑嗰条。 哦，即系仲要有支羹仔俾你滗出嚟嗰一隻鲜墨鱼滑嗰支管。 嗰支管系木做嘅，咁嘅 size， 攞住两条左右坑咧。咁當然啦，我哋嗰啲墨魚滑，咁佢就開嘅面多啲啦。咁佢呢個你當就兩條管啦。 你嘅形容真係 係咪好貼地啊？ 好到位啊！我覺得大家即刻明咗。 咁你攞住兩條墨魚滑，鮮墨魚滑嘅管，佢哋敲嘅話出嚟嘅聲咧，就會係咁樣一個 clavis 啊，好似木魚嗰啲咁樣嘅感覺係啊。 品夫人， 小人 本 住 在 蘇 州 嘅 城邊。 係啦，咁呢一種當然佢上下都是通窿的，咁佢嗰个样子就是狮子狗咁样的原理啦，上下通窿，中间空心嘅。咁然后你按住你揸嘅方法，或者你会唔会揞住咗啲窿咧，令到嗰啲声就会高低音啦。 OK，OK， 系啦。咁呢个就 clavis 其中一样呢个敲击啦，另一样咧就叫 bongo 啦。 Bongo 就是一种鼓嚟嘅 ，bongo。 OK， 系啦。咁佢系一个最即系如果鼓嚟讲，佢非常细 size 嘅，其实系摆喺大髀上面两嚿圆氹哚，可以小朋友玩嘅嗰种咧就咁拍嘅啫，左右两个咁样嘅。咁佢啲声因为细个嘅关系咧，佢会比较可能高音啲，冇咁沉实嘅。你听落个声咧就系咁样嘅，系啦，清脆啲嘅，轻啲嘅咁样，因为个鼓嘅 size 细啲啊嘛。咁呢個就係邦哥，有啲人亦就叫邦哥鼓咁樣啦。 聽落去咧，呢一種聲咧，一聽就覺得係好非洲嘅嘢啊。 係係， 有一種熱帶雨林嘅感覺。係 因為佢哋好多噶嘛，有時你會見到啲人玩非洲鼓咧，其實成 set 好多咁樣樣噶嘛，就係佢有唔同嘅鼓咧，其實因為佢製造緊唔同嘅聲。咁頭先嗰個就邦哥啦，就細個啲，你擺喺大髀上面圓氹氹兩嚿，跟住落嚟呢一個咧，亦都會常用叫Jimbi 啊 ，Jimbi， 点解佢哋嗰啲乐器名全部都以人名咁样咧 ？OK，D J E M B E Jimbi，OK OK， 咁佢就矮身一啲，但系咧就已经比头先嗰个叫 Bongo 大嚿啲噶啦，咁佢 都系鼓嚟， 都系鼓嚟，佢就用啲绳固定咗，拉咗佢嗰阵个鼓面嗰块皮，用啲绳去拉实佢，固定咗佢嘅咁。咁啊，通常话玩呢一种咧，就系会啲喜庆啊、结婚聚会嘅时候，佢哋本身即系南非嗰边啲朋友就会玩噶啦，系一种开心嘅音乐嚟 嘅。O K， 系啦，嗰啲 Jimbi 系点样嘅声咧？听落好似多声啲，但其实因为 Jimbi 佢，我睇段片佢哋示范咧，其实会两个人玩嘅，一个就系打一个重复性嘅拍子，另一个就会 on top 打啲drum solo。 哦，即系一人攞一个，但系打紧嘅系唔同嘅 beat 同唔同嘅声嚟。 系啦，咁呢个已经你听到有翻沉实啲嘅声啦。咁仲有最后一个咧叫 conga，c o n g a， 咁就系头先咁多类鼓里边咧最大。即係 size 最大最長嘅，咁咧佢就會再低音少少啦。conga 係點咧？係你聽到好似係有少少分別嘅， 都 唯有咁講啦。 都聽得出， 都聽得出嘅，即係個音調。點解我會揀咁多嚟俾大家聽咧？開始花咁多時間就是、因為呢一啲聲就係你去聽 Afro House 啦，或者其實你聽嚟自非洲特別南非等等嘅音樂嘅時候，你會好常聽到呢一啲聲。呢啲就係對於佢哋所做嘅音樂最重嘅風味啦，亦都 stand out 咗啦，同世界其他地方唔同嘅嘢。咁因為我哋一般一啲歌咧，所謂嘅旋律咪係可能你用琴。 啊、 或者你用一啲樂器或者一啲 synthesizer 合成器去走嗰條 melody 噶嘛，而喺南非咧，因為通常主要真係講南非嘅 Afro House 比較多啲，咁佢哋做嗰啲 house 或者嗰啲音樂咧，嗰啲旋律嘅上上落落咧，就係靠唔同嘅鼓嘅高低音去做咯，即係佢，所以你見到佢哋玩嘅時候好多。演出嘅話，佢哋好多都係打唔同嘅鼓一聲喺度，就係、是、靠嗰啲鼓嘅高低音。 即 係 你好少見佢彈嘢㗎嘛？ 係會有，但係唔係佢哋最主要，因為嗰啲鼓嘅pattern 係佢哋嘅最重要嘅一樣嘢。 嗰、那個節奏 係啊，同埋佢哋嗰啲節奏係好好多花款。你頭先聽唔係咁容易，你可以跟得到。 冇錯冇錯，你啱啱嗱介紹咗咁多種嘅樂器啦，你係咪會用一首夏日熱辣辣嘅非洲鼓版嚟做一個示範？ 我做唔到。 OK OK， 即系我谂起， 你谂起呢样嘢系咪？ 可以可以咁样。 咁但系跟住就我哋今日讲 Afro House 就会听到喺 Afro House 入边，其实都同样系会用到好多呢一啲嘅乐器做出嚟，然后再砌一个 beat 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喺技术上面、音乐上面层面啦。咁但系如果去到文化上面，我哋成日都讲每一个音乐类型。都要佢嘅文化喺度噶嘛？咁究竟南非 Afro House 的文化是怎樣呢？基本上呢就是在南非是無處不在的。 咁犀利！ 无处不在嘅意思系，可能即系佢哋自己当地嘅音乐人都讲，可能呢个世界冇一个地方比南非嘅 house 音乐咧更加之落地嘅。 嗯， 你搭的士，你开收音机，开电视去剪头发，或者你行过街经过间铺头，全部都会播紧 house music。 哦， 就系你会不断见到好多人都系，即系佢哋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氧气咯。 OK， 咁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第一样嘢就系 house， 就算你冇咗 afro 呢样嘢，未加入佢哋嘅元素，净系 house music， 可能喺美国或者欧洲当初八九十年代传入去嘅时候， 嗯、 对于佢哋嚟讲咧，已经系一个生活当中好重要嘅一种音乐啦。 OK， 系啦。咁啊，我哋先听一下一隻，即系换一换冲，讲咗咁多，听一下一隻歌先。呢一隻系03年左右啦推出嘅 Afro House， 有一个叫 Oskido 嘅 Oskido 啊，唔系 Mosquito， 南非嘅 Mosquito，Oskido 系啦 ，O S K I D O 呢一位嘅音乐人咧，佢所做，因为佢呢一隻歌出現咗喺一張專輯，就係第一隻啦，被譽為南非 House Music 嘅合輯裏面收錄嘅一首作品，就叫做 Daddy Daddy。你又听咁感受到，点解我咁中意？即系你听住好舒服，好超啦， 你就会不自觉咁样个人喺度摇下摇下， 又觉得自己去咗行连锁铺啦，系咪？ 系啊系啊， 系因为佢嘅音乐就系、是、其实真系冇人唱噶，但系你听住嗰啲音乐一层一层加上去啦，同埋嗰啲鼓嘅节奏好舒服，即系佢唔系嗰啲棒棒棒嗰啲咁样样。咁、但系佢亦都会用一啲可能合成器去做里边嘅嘢，咁其实佢都可以理解为电子音乐嘅一种。咁呢啲就系、是、你可以理解南非嘅 house 啊 ，Afro house 啊，或者总之嚟自南非佢哋嘅呢种音乐个 feel 系点样样啦。咁 咁啊，问翻转头先啦，到底其实即系头先讲咧，南非嗰边所有嘢，即系个生活嘅节奏上都系会充满住 house music 呢样嘢。咁、但系到底 几时 Afro 同 house 呢样嘢系点样撞埋一齐嘅咧？佢哋几时 meet up？ 其实系九十年代左右，有一个好重要嘅年份系关历史事嘅，就系1994年。因为1994年咧就系、是。 我四岁嗰阵时， 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孟德拉上场。 哦， 因为佢哋嗰阵时94年咁样上咗场啦，跟住后屘就脱离咗呢啲种族歧视政策。因为佢嗰边即系你南非，你有时会见到啲白人噶嘛。咁因为佢系以前殖民，譬如荷兰啊嗰啲殖民过，咁所以佢哋嘅后代喺嗰度成长，咁咪。 個基因係白色嘅，咁咪白人咯。咁所以南非唔一定全部都黑人，都有白人。咁就係因為呢、這個依、這個背景之下殖民過，咁所以就會有一啲種族政策。咁以前好多地方都有啦。咁、當個種族政策終於完咗之後，即係話你個社會上面嗰啲地方唔需要再話我黑人先去得或者白人先去得。即係等於以前可能黑人過咗唔知幾多點咧，喺南非就唔能夠出街。 OK， 咁當冇咗呢件事，咁佢哋咪可以去 party 啊，去咩城咯？咁所以當94年曼德拉上場之後，南非嗰個成個地方改變咗之後，慢慢外邊嘅音樂嚟到咧，咁就成為咗佢哋嗰個世界所有嘅嘢啦。 呢、這個就稱之為曼德拉效應。 我估到你。估到你會講，睇你幾時講啫咁樣。係啊，所以係呢一樣嘢係個歷史背景，令到呢種音樂進入咗佢哋嘅地方。 嗯， 咁但係初頭進入咧，都可能係你當美國、歐洲嗰啲 house music 入去。咁但係例如去到97年， 嗯， 佢哋成立咗個電台叫 YFM 咁樣，就真係啲年青人去做嘅。 係， 咁佢哋會全天候由朝到晚 都係播呢啲， 都係 播 house music 咯。咁就答翻你個問題，點樣入咪就是、哦，電台會係其中一樣咯。 OK， 跟住另外唱片公司都係啦，有一個叫做。做House Africa 嘅唱片公司或者廠牌，佢哋就推出一啲合輯，就係搜羅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 嗰啲 mixtape 咁樣啦， 係啦，咁亦都喺本地叫做推出，咁所以當地人就開始接觸到 House， 就覺得哦，原來係咁嘅，跟住慢慢佢就覺得我應該要係啦，我哋應該加入自己嘅元素落去、 嗯， 因為南非本身佢哋已經有屬於自己嘅一啲傳統音樂㗎啦，唔止南非啊，你中非嗰啲都有，即係安哥拉都係有好多呢啲咁嘅音樂。 安哥拉 中非啊，係啊，安哥拉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音樂或者舞蹈嘅一個地方嚟。 OK， 你果然係讀地理出身，我而家終於信啦。 係咪你終於信啦？呢刻終於 feel 到啦，係嘛？ 終於明啦。 係啊，咁所以就係有呢啲唱片公司出現，佢哋開始推出 house music， 總之令到呢一種音樂進入咗佢哋個世界之後，開始就自己做啦。啲人就會整啲合成器翻嚟，跟住做歌。咁頭先播嗰個 Oskido 咧，其實佢就係好推崇音樂嘅人，佢將一啲後生仔咧就揾佢哋翻嚟，跟住買啲器材俾佢哋去做歌啊，搞一啲南非音樂會議咧，咁就俾啲後生仔接觸音樂。所以佢係同其即係佢都係其中一個叫做推廣南非音樂嘅一個音樂人嚟。佢除咗自己做之外，即系头先播嗰只，咁系啦，即系嗰个背景一路玩咧，就系、是、去到呢一度啦。 系， 即系南非嗰个 house 点样由佢哋嘅生活变成佢哋拥有自己嘅音乐，咁跟住去到而家就可能好多唔同嘅音乐，你会听到呢种嘅即系叫色彩喺里边。 世界各地都有，我同你讲，你一行去嗰啲时装铺咧，你就一定我系咁强调呢样嘢，因为真系好有嗰个感觉喺度。 系啊， 你试下 weekend 而家即下个礼拜咁样行出去。一定有啊！你可以同店员讲，我识啊，呢啲叫 Afro House 啊嘛。 当然佢里边有好多嘅变奏嘅，因为喺譬如 Afro House 出现之前，有一种叫Kwaito， KWAITO， 咁呢一种都系用慢 House beat 慢啲，然后 on top 会 rap 嘅。 嗯， 咁头先个 Oskido 就系佢即系叫推广 Afro House 之前咧，就系即系都系。Kwaito 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咁，咁大家有興趣你可以 search 下嗰種有一種點嘅音樂。咁但係今日最尾啦，假首歌咧，呢位朋友咧就叫做 Black Coffee， 大家應該會聽過有機會。 黑咖啡， 黑咖啡係啦，唔係 Black Eyed Peas， 係 Black Coffee。咁佢咧就係、是、一個 Afro House 好重要嘅人物，而啱啱嘅 Grammys 咧就攞咗呢一個最佳電子舞曲專輯獎嘅嗰位朋友。佢亦都阿 Drake 新碟，其實佢有份做嘅。咁咧就唔係揀佢新嘅歌，新嗰啲大家聽過，我就揀一首佢舊嘅歌。就是2008年的，因为当年他是同作为南非的 artist， 同英国的一个 artist 叫 Nathan Adams 合作，是第一次即南非同英国的人 collab， 就推出了这首跟住今日最后给大家听的一首 Afro House 作品，叫做 Afraid of the Dark。 Fire in my heart. just a concept you heard in song. I never saw the light until you came along. But baby, you're the truth and I was dead wrong. I knew you were the one, I was so right. I keep my shades on, cause you shine so bright. Perfect man, I don't wanna be in the dark again. Felt like I was sleeping till I met you. I felt like that no meaning. Now every day with you, I feel like I'm dreaming. Girl, I need you just the way you need me. Baby, tell me that you'll never leave me.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系本地个案。医管局呈报11患者死亡。一个患有脑痫症嘅10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佢有发烧同思考症等病征，神志转差，正喺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已經接種兩劑科興新冠疫苗。當局表示，疫情近日有些靠穩和回落跡象，但仍然有待留意中秋節假期之後會否反彈。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個星期三起國事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央視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個星期三至五將會出席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2次會議，並應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邀請，對兩國進行國事訪問。日本传媒报道，首相岸田文雄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决定放宽入境政策，容许自由行旅客到日本旅游。在疫情大流行之前，68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获日本豁免旅游签证。富士新闻报道，当局计划以豁免旅游签证的方式作为进一步放宽边境限制的措施。日经新闻就报道，日本政府可能会在10之前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当局考虑放宽限制的时候，会在防止感染传播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之间作出平衡。新西兰政府取消强制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规定。总理亚德恩在每星期记者会上说，现在是时候安全感揭开国家防疫的新一页，无需再采取特殊措施。他说新西兰的民众和企业可以两年来第一次带着确定性接近夏季推动经济复苏。政府的声明说，将会取消所有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但在健康和长者的设施除外。只有新冠病毒阳性的个人需要隔离7日，而强制接种疫苗规定也都会在今个月26取消。雇主将会决定是否要求员工要打针，入境旅客和机组人员接种疫苗的要求亦都会取消。新西兰是防疫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在大部分人口接种疫苗之后，当局今年放弃零确诊政策。当地至今有170万宗确诊，1950患者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嚟到9月12号嘅奔驰 Monday Blues， 咁啊星期一难得系公众假期，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啲点样嘅作品好咧。Afro House 咧就留俾波城之后喺 EDM Friday， 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难得今日公众假期，同大家放松一下。 Wait a minute, this love started off so tender, so sweet, but now she got me smoking out the window. Must have spent $35,000-$45,000 up in Tiffany's. Oh no! Got a bed and kids running around my whole crib like it's Chuck E. Cheese. Whoa, whoa! Put me in the jam with an X-Men in the UFC. Can't believe it. Can't believe it. I'm in disbelief. This got me paying the rent, paying for trips, diamonds on the neck, diamonds on the wrist, and here I am all alone. All alone. I'm so cold. I'm so cold. You got she was gripping on me tight, screaming, I can leave. Got me in the club looking for a new love, someone help me please. Please. Baby, why you doing this? Why you doing this to me? Girl, not to be dramatic, but I wanna die. This got me paying a rent, paying for trips, diamonds on her neck, diamonds on her. I'm so cold. 放假我哋去边度咧？先带嚟有 Bruno Mars、Silk Sonic 同埋 Anderson Paak 嘅《Smoking Out the Window》。今日放假，同大家 chill 一下先。 他逼真的屋好似像，他坚稳的教我跪着，他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高年惆怅，雪国去那雪收心奇香，这个区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暗笑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知痒， 陪我迷上风云，越过幻变山羊，十块木碎伸手可施小魔咒，踏遍无数星斗，魂与我可清走，忘记俗世几斗，犯错的尽头。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再长，再等等到世就结束 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不论你而家系发紧白日梦也好，真系开紧 party 也好，呢半小时希望能够陪住你过得热闹。 我不要飞巴西唱到假期，手中的点没游戏，够三点食更完美。这歌嘛，的心巴节日无关，只关于虚而游戏，怕超出你预期。在这斗室内，让派对举行，美丽拳王和天使和经典马里奥有份，一切是虚无。恨世界太枯燥，不一世名和利流汗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种。国旅赛先霸云腾中去，全探来学马里奥度假望孤岛可当餐。游戏中化被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动满右身。翻工的每件琐事，客户又叠叠埋怨，我假装听听微笑。到家里一握手制在两手，栖身于虚而游戏，以思想去漫游。没法可当成现世的英雄，我没强横但要力无公主要被我救起，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不一世名和利流汗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场。湖泊里赛先霸云层中去，全探来学马里奥度假望孤岛可当餐。游戏中化被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同步走散， Shake them buns. 主要为我救起，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花一世明和你流汗拼搏，到最后全有是幻觉一种。湖泊里赛，鲜花云层中去，选探来学马里奥到亚摩孤岛可当餐。游戏中化，被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振，亦有梦醒时刻。眼下电掣痛满右身。 陈奕迅《马里奥派对》啊。杰伦水手爬水，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咧，点解有一个好似好嘉年华嘅气氛咁样喺度咧？因为今日拣嚟嘅歌曲全部都系大量运用咗啲 ragtime 嘅弹法啦，亦都有啲系 rumba 嘅节奏啦，所以好有一个嘉年华一个派对嘅画面喺度。进入今日嘅重头戏啦，有成队乐团同你哋一齐开 party， 佢哋系 Sakino Owali， 有冇一种感觉好似置身于一个嘅 parade 当中，置身于一个嘉年华当中呢？呢一整队嘅乐队 Sakino Orali 带俾大家有艳语心的嘉年华。结束今日槟城 Monday Blues， 最后带俾大家有佢系米津玄师 Pop Song。加拿大爱我